你和他总是不经意擦肩，就像两条相反的平行线，彼此心中成为相互的目光，继续书写着那种感觉。你和他总在无解中道别，就像两条没交集的横线，你们就像璀璨斑驳的光年，在下个路口注定再遇见。别说再见，请相信永远，在这一瞬间永远不改变，仿佛还是昨天，你的笑容在他心里面。不说再见，请相信永远，希望有一天爱没有界限，手指放在唇边，不许说再见。 继续说再见。